第四十回，史太君两宴大观园，经鸳鸯三宣牙牌令。话说宝玉听了，忙进来看时，只见琥珀站在屏风跟前说：“快去吧，立等你说话呢。”宝玉来至上房，只见贾母正和王夫人众姊妹商议给史湘云还席。宝玉应说道：“ 我有个主意，既没有外客，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，谁素日爱吃的捡几样做几样，也不要按桌席，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，个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，再一个十斤攒心盒子，自斟壶，岂不别致？” 贾母听了说：“很是。”忙命传于厨房， 明日就捡我们爱吃的东西做了，按着人数再装了盒子来，早饭也摆在园里吃。 商议之间，早又掌灯，一夕无话。次日清早起来，可喜这日天气清朗。李纨清晨先起，看着老婆子丫头们扫那些落叶，并擦抹桌椅，预备茶酒器皿。只见风儿带了刘姥姥、板儿进来，说：“ 大奶奶倒忙得紧。” 李纨笑道：“ 我说你昨儿去不成，只忙着要去。” 刘姥姥笑道：“ 老太太留下我，叫我也热闹一天去。” 风儿拿了几把大小钥匙，说道：“ 我们奶奶说了，外头的高级恐不够使，不如开了楼，把那收着的拿下来使一天吧。奶奶原该亲自来的，因和太太说话呢，请大奶奶开了，带着人搬吧。” 李氏便令素云接了钥匙，又领婆子出去，把二门上的小厮叫几个来。李氏站在大观楼下往上看，令人上去开了坠锦阁，一张一张往下抬。小厮、老婆子、丫头一齐动手，抬了二十多张下来。李纨道：“ 好生着，别慌慌张张，鬼赶来似的，仔细碰了牙子。” 又回头向刘姥姥笑道：“ 姥姥，你也上去瞧瞧。” 刘姥姥听说，巴不得一声，便拉了板儿登梯上去。进里面，只见乌压压的堆着些围屏、桌椅、大小花灯之类，虽不大认得，只见五彩炫耀，各有奇妙。念了几声佛，便下来了。然后锁上门，一齐才下来。李纨道：“ 恐怕老太太高兴，月信把船上华子、高桨、遮阳幔子都搬了下来预备着。” 众人答应，复又开了，瑟瑟的搬了下来。令小厮、船嫁娘们到船屋里撑出两只船来，正乱着安排，只见贾母已带了一群人进来了。李纨忙迎上去笑道：“ 老太太高兴倒进来了，我只当还没梳头呢，才携了菊花要送去。” 一面说，一面碧月早捧过一个大荷叶似的翡翠盘子来，里面盛着各色的折枝菊花。贾母便捡了一朵大红的簪于鬓上，因回头看见了刘姥姥，忙笑道：“ 过来带花。” 一语未完，凤姐便拉过刘姥姥笑道：“ 让我打扮你。” 说着将一盘子花横三竖四的插了一头。 我这头也不知修了什么福，今儿这样体面起来。 众人笑道：“ 你还不拔下来摔到他脸上呢，把你打扮的成个老妖精呢。” 贾母和众人笑得不住。刘姥姥笑道：“ 我虽老了，年轻时也风流，爱个花粉的，今儿老风流才好。” 说笑之间已来至庆芳亭子上。丫鬟们抱了一个大锦褥子来，铺在栏杆踏板上。贾母倚柱坐下，命刘姥姥也坐在旁边，应问他：“ 这园子好不好？” 刘姥姥念佛说道：“ 我们乡下人到了年下，都上城来买画帖，时常闲了，大家都说，怎么也得到画儿上去逛逛。想着那个画儿也不过是假的，哪里有这个真地方呢？谁知我今儿进这园子一瞧，竟比那画还强十倍。怎么的，有人也照着这个园子画一张，我带了家去，给他们见见，死了也得好处。” 贾母听说，便指着惜春笑道：“ 你瞧我这个小孙女儿，她就会画，等明儿叫她画一张如何？” 刘姥姥听了，喜得忙跑过来，拉着惜春笑道：“ 我的姑娘，你这么大年纪儿，有这么个好模样，还有这个能干，别是神仙托生的吧？” 贾母少歇一会，自然领着刘姥姥都见识见识。先到了潇湘馆，一进门，只见两边翠竹夹路，土地下苍苔布满，中间扬长一条石子儿漫的路。刘姥姥让出路来，与贾母众人走，自己却勤走土地。琥珀拉着他说道：“ 姥姥，你上来走，仔细苍苔滑了。” 刘姥姥道：“ 不相干的，我们走熟了的，姑娘们只管走吧，可惜你们的那绣鞋，别沾脏了。” 他只顾上头和人说话，不妨底下裹彩滑了，咕咚一跤跌倒，众人拍手都哈哈的笑起来。贾母笑骂道：“ 小蹄子们，还不搀起来，只站着笑。” 说话时，刘姥姥已爬了起来，自己也笑了，说道：“ 才说嘴就打了嘴。” 贾母问他：“ 可扭了腰不曾？叫丫头们捶一捶。” 刘姥姥道：“ 哪里说的，我这么娇嫩了，哪一天不跌两下子，都要捶起来，还了得呢。” 紫鹃早打起香帘，贾母等进来坐下，林黛玉亲自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茶来奉与贾母。王夫人道：“ 我们不吃茶，姑娘不用倒了。” 林黛玉听说，便命丫头把自己窗下常坐的一张椅子挪到下手，请王夫人坐了。刘姥姥因见窗下案上设着笔砚，又见书架上垒着满满的书，刘姥姥道：“ 这必定是那位哥的书房了。” 贾母笑指黛玉道：“ 这是我这外孙女儿的屋子。” 刘姥姥留神打量了黛玉一番，方笑道：“ 这哪像个小姐的绣房，竟比那上等的书房还好。” 贾母因问：“ 宝玉怎么不见？” 众丫头们答说：“ 在池子里船上呢。” 贾母道：“ 谁又预备下船了？” 李纨忙回说：“ 才开漏哪几，我恐怕老太太高兴，就预备下了。” 贾母听了方玉说话时，有人回说：“ 姨太太来了。” 贾母等刚站起来，只见薛姨妈早进来了，一面归坐笑道：“ 今儿老太太高兴，这早晚就来了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我才说来迟了的要罚他，不想姨太太就来迟了。” 说笑一会， 贾母因见窗上纱的颜色旧了，便和王夫人说道： 这个纱新糊上好看，过了后来就不脆了。这个院子里头又没有桃杏树，这竹子已是绿的，再拿这绿纱糊上反不配。我记得咱们先有四五样颜色糊窗的纱呢，明儿给他把这窗上的换了。 凤姐儿忙道： 昨晚我开库房，看见大板箱里还有好些批银红蝉翼纱，也有各色折枝花样的，也有流云万福花样的，也有百蝶春花花样的，颜色又鲜，纱又轻软，我竟没见过这样的。拿那两匹出来做两床棉纱被，想了一定是好的。 贾母听了笑道： 呸，人人都说你没有不经过不见过，连这个纱还不认得呢，明儿还说嘴。 薛姨妈等都笑说： 凭他怎么见过，如何敢比老太太呢？老太太何不教导了他，我们也听听。 凤姐儿也笑说： 好祖宗，交给我吧。 贾母笑向薛姨妈众人道： 那个纱比你们的年纪还大呢，怪不得他认作蝉翼纱，原也有些像，不知道的都认作蝉翼纱，正经名字叫做软烟罗。 凤姐儿道： 这个名儿也好听，只是我这么大了，纱罗也见过几百样，从没听见过这个名字。 贾母笑道： 你能够活了多大，见过几样没处放的东西就说嘴来了。那个软烟罗只有四样颜色，一样雨过天晴，一样秋香色，一样松绿的，一样就是银红的。若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，远远的看着就似烟雾一样，所以叫做软烟罗。那银红的又叫做霞影纱，如今上用的覆纱也没有这样软厚轻密的了。 薛姨妈笑道： 别说凤丫头没见，连我也没听见过。 凤姐儿一面说，枣蜜人取了一匹来了。贾母说： 可不是这个，先时原不过是糊窗屉，后来我们拿这个做被做帐子，试试也竟好。明儿就找出几匹来，拿银红的替他糊窗子。 凤姐答应着，众人都看了，称赞不已。刘姥姥也去着眼看个不了，念佛说道： 我们想他做衣裳也不能，拿着糊窗子岂不可惜？ 贾母道： 倒是做衣裳不好看。 凤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红棉纱袄子尖拉了出来，向贾母薛姨妈道： 看我的这袄。 贾母薛姨妈都说： 这也是上好的了，这是如今的上用内造的，竟比不上这个。 凤姐儿道： 这个薄片子还说是上用内造的呢，竟连官用的也比不上了。 贾母道： 再找一找，只怕还有轻的，若有时都拿出来送这刘庆家两匹，做一个帐子我挂，下剩的添上里子，做些夹背星子给丫头们穿，白收着没坏了。 凤姐忙答应了，仍令人送去。贾母起身笑道： 这屋里窄，再往别处逛去。 刘姥姥念佛道： 人人都说大家子住大房，昨儿见了老太太正房，配上大箱大柜大桌子大床，果然威武。那柜子比我们那一间房子还大还高， 怪到后院子里有个梯子，我想并不上房筛东西，预备个梯子做什么？后来我想起来，定是为开顶柜收放东西，非离了那梯子，怎么得上去呢？如今又建了这小屋子，更比大的越发齐整了，满屋里的东西都只好看，都不知叫什么，我越看越舍不得离了这里。 凤姐道：“还有好的呢，我都带你去瞧瞧。”说着一径离了潇湘馆。远远望见池中一群人在那里撑船，贾母道：“ 他们既预备下船，咱们就坐。” 一面说着，便向紫菱洲了絮一带走来。未至池前，只见几个婆子手里都捧着一色捏丝枪金五彩大盒子走来。凤姐忙问王夫人早饭在哪里摆。王夫人道：“ 问老太太在哪里，就在哪里摆了。” 贾母听说，便回头说：“ 你三妹妹那里就好，你就带了人摆去，我们从这里坐了船去。” 凤姐听说，便回身同了探春、李纨、鸳鸯、琥珀带着端饭的人等，抄着近路到了秋爽斋，就在翠小堂上调开桌案。鸳鸯笑道：“ 天天怎么说，外头老爷们吃酒吃饭，都有一个篾片相公，拿他取笑。咱们今儿也得了一个女篾片了。” 李纨是个厚道人，听了不解。凤姐儿却知是说的是刘姥姥了，也笑说道：“ 咱们今儿就拿他取个笑。” 二人便如此这般的商议。李纨笑劝道：“ 你们一点好事也不做，又不是个小孩，还这么淘气，仔细老太太说。” 鸳鸯笑道：“ 很不与你相干，有我呢。” 正说着，只见贾母等来了，各自随便坐下，先着丫鬟端过两盘茶来，大家吃毕。凤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，裹着一把乌木三香银柱，颠朵人位，按席摆下。贾母一说：“ 把那一张小楠木桌子抬过来，让刘亲家进我这边坐着。” 众人听说，忙抬了过来。凤姐一面递眼色与鸳鸯，鸳鸯便拉了刘姥姥出去，悄悄地嘱咐了刘姥姥一席话，又说：“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，若错了，我们就笑话呢。” 调停已毕，然后归坐。薛姨妈是吃过饭来的，不吃，只坐在一边吃茶。贾母带着宝玉、湘云、黛玉、宝钗一桌，王夫人带着迎春姊妹三个人一桌，刘姥姥傍着贾母一桌。贾母素日吃饭，皆有小丫鬟在旁，拿着数余竹苇金帕之物。如今鸳鸯是不当这差的了。今日鸳鸯偏接过竹苇来扶着。丫鬟们知道她要搓弄刘姥姥，便躲开让她。鸳鸯一面示例，一面敲向刘姥姥说道：“ 别忘了。” 刘姥姥道：“ 姑娘放心。” 那刘姥姥入了座，拿起箸来，沉甸甸的不扶手，原是凤姐和鸳鸯商议定的，单拿一双老年似梦象牙镶金的筷子与刘姥姥。刘姥姥见了说道：“ 这茶耙子比俺那铁锨还沉，哪里降得过他？” 说的众人都笑起来。只见一个媳妇端了一个盒子站在当地，一个丫鬟上来揭去盒盖，里面盛着两碗菜， 李纨端了一碗放在贾母桌上，凤姐儿偏捡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。贾母这边说声请，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： 老刘老刘，食量大似牛，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。 自己却鼓着腮不语。 众人先是发怔，后来一听，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。史湘云撑不住，一口饭都喷了出来。林黛玉笑岔了气，扶着桌子哎呦。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，贾母笑得搂着宝玉叫心肝。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着凤姐儿，只说不出话来。薛姨妈也撑不住，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，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。惜春离了座位，拉着她奶母叫揉一揉肠子。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的，也有忍着笑上来替她姊妹换衣裳的，独有凤姐、鸳鸯二人撑着，还只管让刘姥姥。刘姥姥拿起箸来，只觉不听使，又说道： 这里的尖儿也俊，下的这蛋也小巧，怪俊的，我且操弄一个。 众人方住了笑，听见这话又笑起来，贾母笑得眼泪出来，琥珀在后垂着。贾母笑道： 这定是凤丫头促侠鬼闹的，快别信她的话了。 那刘姥姥正夸鸡蛋小巧，要操囊一个，凤姐儿笑道： 一两银子一个呢，你快尝尝吧，那冷了就不好吃了。 刘姥姥便伸柱子要夹，哪里夹得起来，满碗里闹了一阵好的，好容易搓起一个来，才伸着脖子要吃，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下，忙放下柱子要亲自去捡，早有地下的人捡了出去了。刘姥姥叹道： 一两银子也没听见响声儿就没了。 众人已没心吃饭，都看着他笑。贾母又说： 这会子又把那个筷子拿了出来，又不请客摆大宴席，都是凤丫头指使的，还不换了呢。 地下的人原不曾预备这牙柱，本是凤姐和鸳鸯拿了来的，听如此说，忙收了过去，也照样换上一双乌木镶银的。刘姥姥道： 去了金的又是银的，到底不及俺们那个扶手。 凤姐儿道： 菜里若有毒，这银子下了去就试得出来。 刘姥姥道： 这个菜里若有毒，俺们那菜都成砒霜了，哪怕毒死了也要吃尽了。 贾母见他如此有趣，吃得又香甜，把自己的也端过来与他吃，又命一个老嬷嬷来将各样的菜给板儿夹在碗上。一时吃毕，贾母等都往探春卧室中去说闲话，这里收拾过残桌，又放了一桌。刘姥姥看着李纨与凤姐儿对坐着吃饭，叹道： 别的罢了，我只爱你们家这形式，怪道说立出大家。 凤姐儿忙笑道： 你别多心，才刚不过大家起笑。 一语未了，鸳鸯也进来笑道： 姥姥别恼，我给你老人家赔个不是。 刘姥姥笑道： 姑娘说哪里话，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，可有什么恼的，你先嘱咐我，我就明白了，不过大家取个笑，我要心里恼也就不说了。 鸳鸯便骂人： 为什么不倒茶给姥姥吃？ 刘姥姥忙道： 刚才那个嫂子倒了茶来，我吃过了，姑娘也该用饭了。 凤姐儿便拉鸳鸯：“ 你坐下和我们吃了吧，省得回来又闹。” 鸳鸯便坐下了，婆子们添上碗箸来，三人吃毕。刘姥姥笑道：“ 我看你们这些人都只吃这一点就完了，亏你们也不饿，怪知道风儿都吹得早。” 鸳鸯便问：“ 家剩的菜不少，都哪去了？” 婆子们道：“ 都还没散呢，在这里等着一齐散与他们吃。” 鸳鸯道：“ 他们吃不了这些，捡两碗给二奶奶屋里平丫头送去。” 凤姐儿道：“ 他早吃了饭了，不用给他。” 鸳鸯道：“ 他不吃了，喂你们的猫。” 婆子听了，忙捡了两样拿盒子送去。鸳鸯道：“ 素云哪去了？” 李纨道：“ 他们都在这里一处吃，又找他做什么？” 鸳鸯道：“ 这就罢了。” 凤姐儿道：“ 袭人不在这里，你倒是叫人送两样给他去。” 鸳鸯听说，便命人也送两样去。后鸳鸯又问婆子们：“ 回来吃酒的攒盒可装上了？” 婆子道：“ 想必还得一会子。” 鸳鸯道：“ 催着些儿。” 婆子应诺了。凤姐儿等来至探春房中，只见她娘儿们正说笑。探春素喜阔朗，这三间屋子并不曾隔断，当地放着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，案上垒着各色名人法帖，并数十方宝砚，各色笔筒，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。那一边设着斗大的一个汝窑花囊，插着满满的一囊水晶球的白菊。西墙上当中挂着一大幅米襄阳烟雨图，左右挂着一副对联，乃是颜鲁公墨迹。其词云：“烟霞显骨骼，泉石也生涯。”案上设着大鼎，左边紫檀架上放着一个大官窑的大盘，盘内盛着数十个焦黄玲珑大佛手。右边阳漆架上悬着一个白玉比目磬，旁边挂着小锤，那榜儿略熟了些，便要摘那锤子要击，丫鬟们忙拦住他，他又要佛手吃。探春捡了一个与他说：“ 玩吧，吃不得。” 东边设着卧榻，拔布床上悬着葱绿双绣花卉草虫的纱帐。板儿又跑过来看，说：“ 这是蝈蝈，这是蚂蚱。” 刘姥姥忙打了他一巴掌，骂道：“ 瞎子幌子，没干没净的乱闹，倒叫你进来瞧瞧就上脸了。” 打得板儿哭起来，众人忙劝解方罢。贾母因隔着纱窗往后院内看了一回，说道：“ 后廊檐下的梧桐也好了，就只细一些。” 正说话，忽一阵风过，隐隐听得鼓乐之声。贾母问：“ 是谁家娶亲呢？这里临街道近。” 王夫人等笑回道：“ 街上的哪里听得见，这是咱们的那十几个女孩子们演习吹打呢。” 贾母便笑道：“ 即使他们演，何不叫他们进来演习，他们也逛一逛，咱们可又乐了。” 凤姐听说，忙命人出去叫来，又一面吩咐摆下条桌，铺上红毡子。贾母道：“ 就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，借着水音更好听。回来咱们就在这间阁底下吃酒，又宽阔又听得进。” 众人都说那里好。贾母向薛姨妈笑道：“ 咱们走吧，他们姊妹们都不大喜欢人来坐着，怕脏了屋子。咱们别没眼色，正经坐一回子船喝酒去。” 说着大家起身便走。探春笑道：“ 这是哪里的话，求着老太太姨太太来坐坐还不能呢。” 贾母笑道：“ 我的这三丫头却好，只有两个玉儿可恶，回来吃醉了，咱们偏往他们屋里闹去。” 说着众人都笑了，一齐出来，走不多远已到了杏叶渚。那姑苏选来的几个嫁娘早把两只唐木纺撑来，众人扶了贾母、王夫人、薛姨妈、刘姥姥、鸳鸯、玉串上了这一只，落后李纨也跟上去，凤姐儿也上去，立在船头上也要撑船。贾母在舱内道：“ 这不是玩的，虽不是合力，也有好身的，你快步给我进来。” 凤姐儿笑道：“ 怕什么，老祖宗只管放心。” 说着便一篙点开，到了池当中，船小人多，凤姐只觉乱晃，忙把篙子递于嫁娘，方蹲下了。然后迎春姊妹等并宝玉上了那只，随后跟来，其余老嬷嬷、散众丫鬟俱沿河随行。宝玉道：“ 这些破荷叶可恨，怎么还不叫人来拔去？” 宝钗笑道：“ 今年这几日，何曾饶了这园子闲呢？天天逛，哪里还有叫人来收拾的功夫？” 林黛玉道：“ 我最不喜欢李义山的诗，只喜他这一句：‘留得残荷听雨声’，偏你们又不留着残荷了。” 宝玉道：“果然好句，以后咱们就别叫人拔去了。”说着已到了花絮的罗岗之下，觉得阴森透骨，两滩上衰草残林，更著秋情。贾母因见岸上的青煞旷朗，便问：“ 这是你薛姑娘的屋子不是？” 众人道：“ 是。” 贾母忙命拢岸，顺着云步石梯上去，一同进了恒芜院，只觉异香扑鼻。那些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，都结了实，似珊瑚豆子一般累垂可爱。即进了房屋，雪洞一般一色晚起全无，岸上只有一个土定瓶中供着数枝菊花，并两部书、茶帘、茶杯而已。床上只吊着青纱帐幔，青褥也十分朴素。贾母叹道：“ 这孩子太老实了，你没有陈设，何妨和你姨娘要些？我也不理论，也没想到，你们的东西自然在家里没带了来。” 说着命鸳鸯去取些古董来，又抻着凤姐儿：“ 不送些玩器儿来与你妹妹，这样小气。” 王夫人、凤姐儿等都笑回说：“ 他自己不要的，我们原送了来，他都退回去了。” 薛姨妈也笑说：“ 他在家里也不大弄这些东西的。” 贾母摇头说：“ 使不得，虽然他省事，倘或来一个亲戚，看着不像；二则年轻的姑娘们，房里这样肃静也忌讳，我们这老婆子越发该往马圈去了。你们听那些书上戏上说的小姐们的绣房，精致的还了得呢。她们姊妹们虽不敢比那些小姐们， 也不要很离了格。有现成的东西，为什么不摆？若很爱素净，少几样倒使得。我最会收拾屋子的，如今老了，没有这些闲心了。他们姊妹们也还学着收拾的好，只怕俗气，有好东西也摆坏了。我看他们还不俗，如今让我替你收拾，保管又大方又素净。我的梯级两件收到如今没给宝玉看见过，若惊了他的眼也没了。说着叫过鸳鸯来，轻吩咐道：你把那石头盆景儿和那架沙桌瓶，还有个墨烟洞石顶，这三样摆在这案上就够了。再把那水墨字画白绫帐子拿来，把这帐子也换了。 鸳鸯答应着笑道： 这些东西都搁在东楼上的不知哪个箱子里，还得慢慢找去，你儿再拿去也罢了。 贾母道： 明日后日都使得，只别忘了。 说着坐了一回方出来，一径来至坠锦阁下。文官等上来请过安，因问 宴席何去。 贾母道： 只解你们生的宴席几套吧。 文官等下来，往藕香榭去不提。这里凤姐儿已带着人摆设整齐，上面左右两张榻，榻上都铺着锦衣绒垫，每一榻前有两张雕漆几，也有海棠式的，也有梅花式的，也有荷叶式的，也有葵花式的，也有方的，也有圆的，其式不一。一个上面放着炉瓶，一份攒盒，一个上面空设着，预备放人所洗食物。上面二榻四几是贾母、薛姨妈，下面一椅两几是王夫人的，余者都是一椅一几。东边是刘姥姥，刘姥姥之下便是王夫人，西边便是史湘云，第二便是宝钗，第三便是黛玉，第四迎春、探春、惜春挨次下去，宝玉在末。李纨、凤姐二人之己设于三层剑内二层纱橱之外，攒合式样亦随己之式样，每人一把乌银洋赞自珍壶，一个石井发廊杯。大家坐定，贾母先笑道： 咱们先吃两杯，今日也行一令才有意思。 薛姨妈等笑道： 老太太自然有好酒令，我们如何会呢？安心要我们醉了，我们都多吃两杯就有了。 贾母笑道： 姨太太今儿也过谦起来，想是厌我老了。 薛姨妈笑道： 不是谦，只怕行不上来，倒是笑话了。 王夫人忙笑道： 便说不上来，就便多吃一杯酒，醉了睡觉去，还有谁笑话咱们不成？ 薛姨妈点头笑道： 一令，老太太到底吃一杯令酒才是。 贾母笑道： 这个自然。 说着便吃了一杯。凤姐儿忙走至当地笑道： 既行令，还叫鸳鸯姐姐来行更好。 众人都知道贾母所行之令必得鸳鸯提着，故听了这话都说很是。凤姐儿便拉了鸳鸯过来。王夫人笑道： 既在令内，没有站着的理。 回头命小丫头子 端一张椅子放在你二位奶奶的席上。 鸳鸯也半推半就卸了座，便坐下，也吃了一盅酒笑道： 酒令大如军令，不论尊卑，唯我是主，违了我的话是要受罚的。 王夫人等都笑道： 一定如此，快些说来。 鸳鸯未开口，刘姥姥便下了席，摆手道： 别这样捉弄人家，我家去了。 众人都笑道： 这却使不得。 鸳鸯喝令小丫头子们 拉上席去， 小丫头子们也笑着果然拉入席中。刘姥姥只叫： 饶了我吧。 鸳鸯道： 再多言的罚一壶。 刘姥姥方住了声。鸳鸯道： 如今我说骨牌赋，从老太太起顺领说下去，是刘姥姥指。比如我说一副，将这三张牌拆开，先说头一张，次说第二张，再说第三张，说完了合成这一副的名字。无论诗词歌赋、成语俗话，比上一句都要夜韵，错了的罚一杯。 众人笑道： 这个令好，就说出来。 鸳鸯道： 有了一副了，左边是张天。 贾母道： 头上有青天。 众人道好。鸳鸯道： 当中是个五与六。 贾母道： 六桥梅花香彻骨。 鸳鸯道： 剩的一张六与幺。 贾母道： 一轮红日出云霄。 鸳鸯道： 凑成便是个蓬头鬼。 贾母道： 这鬼抱住钟馗腿。 说完大家笑说： 极妙。 贾母饮了一杯。鸳鸯又道： 有了一副，左边是个大长舞。 薛姨妈道： 梅花朵朵风前舞。 鸳鸯道： 右边还是个大长舞。 薛姨妈道： 十月梅花岭上香。 鸳鸯道： 当中二舞是杂七。 薛姨妈道： 织女牛郎会七夕。 鸳鸯道： 凑成二郎有五月。 薛姨妈道： 世人不及神仙乐。 说完大家称赏，饮了酒。鸳鸯又道： 又有了一副，左边长腰两点明。 湘云道： 双悬日月照乾坤。 鸳鸯道： 右边长腰两点明。 湘云道： 闲花落地听无声。 鸳鸯道： 中间还得腰四来。 湘云道： 日边红杏倚云栽。 鸳鸯道： 凑成樱桃九熟。 湘云道： 玉园却被鸟衔出。 说完饮了一杯。鸳鸯道： 有了一副，左边是长三。 宝钗道： 双双燕子与梁间。 鸳鸯道： 右边是三长。 宝钗道： 水性千峰翠带长。 鸳鸯道： 当中三六九点在。 宝钗道： 三山半落青天外。 鸳鸯道： 凑成铁锁炼孤舟。 宝钗道： 处处风波处处愁。 说完隐蔽。鸳鸯又道： 左边一个天。 黛玉道： 良辰美景奈何天。 宝钗听了回头看着他， 黛玉只顾怕罚，也不理论。鸳鸯道：“ 中间锦屏颜色俏。” 黛玉道：“ 纱窗也没有红娘棒。” 鸳鸯道：“ 胜了二六八点旗。” 黛玉道：“ 双簪玉座映朝衣。” 鸳鸯道：“ 凑成篮子好采花。” 黛玉道：“ 仙杖香挑芍药花。” 说完饮了一口。鸳鸯道：“ 左边四五成花酒。” 迎春道：“ 桃花带雨浓。” 众人道：“ 该罚，错了韵，而且又不像。” 迎春笑着饮了一口。原是凤姐儿和鸳鸯都要听刘姥姥的笑话，故意都令说错，都罚了。至王夫人，鸳鸯代说了个，下边该刘姥姥。刘姥姥道：“ 我们庄稼人闲了，也常会几个人弄这个，但不如说的这么好听，少不得我也试一试。” 众人都笑道：“ 容易说的，你只管说，不相干。” 鸳鸯笑道：“ 左边四四是个人。” 刘姥姥听了，想了半日，说道：“ 是个庄稼人吧？” 众人哄堂笑了。贾母笑道：“ 说得好，就是这样说。” 刘姥姥也笑道：“ 我们庄稼人不过是现成的本色，众位别笑。” 鸳鸯道：“ 中间三四绿配红。” 刘姥姥道：“ 大火烧了毛毛虫。” 众人都笑道：“ 这是有的，还说你的本色。” 鸳鸯道：“ 右边腰似真好看。” 刘姥姥道：“ 一个萝卜一头蒜。” 众人又笑了。鸳鸯笑道：“ 凑成便是一枝花。” 刘姥姥两只手比着说道：“ 花儿落了，结个大倭瓜。” 众人大笑起来，只听外面乱嚷。